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31集《神不如虎》一。沈妙在第二日的时候接到了一封帖子，这帖子不是别人的，是秦国明安公主下的帖子，要他去衍庆相的府中一聚。这帖子是门房里的下人送过来的，被谷雨拿到交给了沈妙。原先以为是冯安宁送过来要他去玩的，不曾想拆开来一看，却是出自明安公主。惊蛰担忧道， 这是假的吧？怎么会是明安公主的帖子？好端端的明安公主和姑娘没什么交情，莫不是人冒充的？ 谷雨摇了摇头， 上头还有公主的印鉴呢，想来不是假的。 他看向沈妙说道， 这明安公主之前在朝宫宴上因着姑娘出了丑，只怕是想要寻个机会报复，姑娘还是推了吧，要是那明安公主打什么坏主意就糟了。 金哲也连连点头， 对对对，不如将此事告知老爷夫人，让老爷夫人决断。 沈妙凝眸想了一会儿，摇了摇头，此事不要告诉别人，以爹娘的性子势必会用强硬的手段，如今秦国和明启的关系本就敏感，若只是我与明安公主之间的争斗还好说，牵扯到了爹娘，只怕还会牵扯到朝事，弄巧成拙便不好了。 不告诉老爷夫人？ 惊蛰问道。 莫非姑娘要接到这封帖子？ 惊蛰的内心自然是不愿意的，同一个不怀好意的公主在一起，又不是自己的地盘，若是沈妙吃亏，那可是怎么都来不及相救的。 不爱。 明安公主既然给我下了帖子，帖子又在我手里，邀我去府上，若我真的出了事，明安公主脱不了干系，秦太子知道了也会阻拦，他不敢对我做些什么，无非就是小手段罢了，我又不怕。 可是 谷雨还是很担忧。不用可是了，就这么办吧，帖子的日子是两日后，两日后我去一趟，莫要为外人知道就行，我会让莫晴跟上的，帖子就在府里，若是真的万一出了什么事，就让白鹿和双将拿着帖子去找我大哥。惊蛰和谷雨心中便是一万个不愿意，却也只能无可奈何地答应沈妙的话。无独有偶，衍庆巷最外头的一间府邸，秦国皇室如今暂时居住的宅子里，明安公主收到了小厮的回帖。她打开来仔细瞧了瞧，忽而生出几分怒气，将那帖子砰的一下掷在桌上，冷声道， 胆子倒是不小。 你这又是生什么气呢？ 身后有男子推门进来，瞧见明安公主这副模样，皱眉问道。明安公主瞧见来人，站起身走过去，将桌上的帖子递给对方，撒娇道， 太子哥哥，你看那沈妙，我与他下帖子，他竟然还回了，答应赴约，他可真是不怕死。 你给他下了帖子，他要是不接才是胆大，接了你又不高兴，别这么蛮不讲理了。 深知明安公主性子的黄甫浩却是没有顺着他的话说，反而是泼了明安公主一头冷水。 太子哥哥。 明安公主跺了跺脚， 你到底是帮我还是帮他？当日朝宫宴上他让我出丑，还故意让我咬着苹果，分明就是故意给我难堪，让咱们秦国失了脸面，如今你不但不帮着秦国找回颜面，还来怪我，这是什么道理啊？便是回秦国见了父皇也是说不通的。 黄甫浩冷冷地瞧了一眼明安公主，想起朝宫宴上的事情，面上顿时沉了下来。虽然明安公主的话说的不尽然是事实，毕竟和沈妙比试不赦是明安公主主动提出来的，可是沈妙在后面让明安公主咬着苹果来比试，就显得有些咄咄逼人了，甚至最后几句轻轻巧巧的话也有些嘲讽的意思， 他不确定沈庙是不是故意的，但是此事传回秦国，秦国皇帝必然是要指责他的。不知道为什么，黄甫浩总觉得沈庙十分特别，那明安公主的宫，旁人都要熟人好些日子才能上手，他却熟练的仿佛已经拉过千百回，偶尔瞧着过来的时候，目光里似乎也带着淡淡的敌意。明齐和秦国现在可还不是敌对的时候，沈庙何以对他和明安公主有敌意呢？在这之前他们并不相识，仅仅只是因为明安公主的为难吗？那么沈庙的报复心也太重了。见黄甫浩不说话，而是在想着什么，明安公主突然惊诧地瞪大眼睛。 太子哥哥，你莫不是被他迷住了吧？那样的小贱人有什么好的？你可别忘了，在这之前他痴迷明齐定王的事情天下皆知，还是个不折不扣的草包，做的那般坦荡从容，不过是背后有人指点，你可不要被他迷了心智啊。 黄甫浩有些不耐烦地挥了挥手。 哎，你说到哪里去了？倒是你这次来秦国，父皇交代的事情别忘了，你要对沈庙怎么样我不管，在这府邸里不能动手，别的地方随你，只是不要落下把柄，一个沈庙没什么关系，现在明齐的皇帝要仰仗沈信，动了沈庙，沈信肯定会翻脸，和明齐的盟约就算毁了，你最好以大局为重。 明安公主被劈头盖脸这么一通警告，面上倒是缓和下来，只是认真去看，眼中的怒火反而更盛了。他笑了笑， 放心吧，太子哥哥，我不会给咱们找麻烦的。我请他过来，不过是先瞧瞧这沈庙是个什么样的人，真要动手，也不会打着咱们秦国的名义。你忘了小时候咱们最爱干的事，可是看狗咬狗。明齐这么多狗，随便找一条，要为我们办事也不难。 黄甫浩也笑了笑，说道： 哼，你有分寸就好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